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愿证明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欢迎你24小时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点播歌曲。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夏木给我的留言，他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曾经和他度过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包括我们去五道口的夜市买衣服，我们去快餐店通宵地看世界杯，我们在朋友的家里面打地铺，一起去玩，非常的开心。虽然到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想要告诉你，我依旧记得你留给我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夏木点播张惠妹的这首《记得》，送给一个很久没有想起的人。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手要一起走到最后。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继续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的这位来自宿命的天桥，他说在今年的7月1号，我和我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一起从学校里面出来毕业了，到现在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班级聚会上互相问好互相寒暄，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还鼓起勇气去走向她和她的闺蜜，还想约她单独的聊一聊，但是等梦醒来之后我才知道这只是梦一场，并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了。好吧，点播一首方炯斌的《遗憾》，来送给我们两个人这样的无言的结局。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此刻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今年的3月29号，我曾经在网上转发了一首许茹芸的歌曲到微博，然后呢另外一位朋友在微博上没过几天就给我留言了，我们两个人其实不太认识，但是因为许茹芸的歌曲，它就像一个起点一样，为我们开启了很多共同的话题。 到现在每天时不时的会转发一下自己的歌曲，互相送给对方，包括我们两个人还会一起听节目的直播，听到音乐背后其他人分享的那些故事。今天想把这首歌再次的分享出来，因为这首歌曲我们互相认识，来自纪北的点播，许茹芸，好听。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 杜田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想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因为这首歌让他想起了初中的时候，曾经为了中考，每个周末都要去老师家里面补习物理。那个时候，老师家楼下刚好有一个小卖部，每天都在放阿杜的歌。现在想起来，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应该是特别特别喜欢阿杜的嗓音吧。每天我都是在这样的嗓音当中，开启了我周末的补习时光。今天也要再一次点播，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我这样还自己。

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大进，在平台上给我的留言，他说想要点播苏醒的想念事。很喜欢苏醒这位歌手，曾经的采访的时候苏醒还说过，非常感谢每一个支持他的人，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能有那么多人喜欢自己。感觉他这位歌手呢就是特别的实在朴实，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点播他的这首歌。 睡着谁给我盖上棉被套，清早谁为我准备了外套，对我撒娇温柔的拥抱。背包是你装好了再微笑，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在微笑，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睡不着，而你留下的问候一直都回答不了。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出了门好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而你那房间的颜色，窗前的小摆设渐渐不在意了，消失了，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情话，留下了寂寞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曲。虽然是假期，但是不妨碍我们在音乐当中送出这样的祝福和想念，也可以把这样喜欢的音乐珍藏已久的旋律分享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朋友。 Tisa 他在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的是许巍的《我们》，这是一首不太熟悉的歌曲， 但也是一首平静的伟大作品，确实非常的低调，带人发现，带人感悟。而且许巍的音乐境界是超平凡的，一方面他把这首歌曲写得深刻朴实，真诚感人，而另一方面呢，又会觉得超凡脱俗，因为这样的赞美是大彻大悟的发自肺腑。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把这样的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自许巍，我们。 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有些笑容总是浮现我脑海，总是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我多么想告诉你，在这些几秒音符里，我听到善良诗句，一个光明的世界，我开始静心倾听，风吹动树叶的声音，看每一次日出日落，听鸟儿的歌唱。城市和头顶无尽星空，总会在每个阳光的午后，仰望天空湛蓝的深处，我开始懂得珍惜和你每一次的相聚，静的感觉着你心中的悲伤和欢喜，开始懂得忏悔，在这短暂的一生里，我甚至来不及爱你，最美的献给你，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萧亚轩的成名曲《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格格点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喽。星空渐渐阴霾。